没你想的那么猖狂，别老躲在自个儿的闺房，快点出来让我看你的模样。姑娘姑娘，让我做你的狼，里里外外都让我来扛，我绝不会有花花心肠，让你相信爱会地久天长。 屋外有道墙，墙外浪猖狂，姑娘只好躲在自家的闺房。妈妈劝我不要嫁错了郎，嫁不好就会一辈子冰凉。有名牌的车，有高价的房，都说有钱的男人比较保障。爱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，只要有爱，哪怕天天吃醋。 La la la.